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169集。 让你们回我东西，我要活活咬死你们，再弄回去晒成人干。 人鱼拽住方景行的衣领，一口咬上他的脸，血流了满脸。我觉得被占便宜了。江晨冷眼看着这条鱼，余光发现一队人。 给我让开。 玩家们不明所以，害怕耽误事儿，急忙刷的给他让开一条路。这正是一座桥的附近，江晨快步往那边走，看着过来的守城军小队，等着他们拐弯，便扔过去一个群弓，发现他的人被空气墙挡着，攻击还是能送过去的。这攻击把他们全部盖住，一点都没浪费。瞬间，只见五名守城军被惊动，齐刷刷对着他冲过来。江晨转身跳河，往方景行那边游。五位守城军有一位跟着他跳，另外四位都站到了岸边。江晨游到人鱼的身边，趁着他还在咬方景行，潜入河中到他的正下方拿他挡枪。下一刻，四位守城军的叉鱼神器呼啦啦飞过来，一个不落全捅在了人鱼身上。方景行的药全进入冷却，被咬死了。人鱼把他一扔，对岸上的攻击视而不见，冲着江晨就过去了。江晨浮上来换气，被抓住，反手拽住他，继续拿他挡叉。河里的守城军同时赶到，拿着长枪往风影师身上招呼。只见鱼叉齐飞，鲜血四溅，一时也分不清究竟谁更惨。十秒后，守城军收起武器走了，河里剩下三具尸体，两人一鱼，破布似的飘着，特别凄惨。事情发展得太快，从大佬想不开打守城军，到守城军插鱼，再到他们一起扑街，都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围观群众竟然不知道该给什么评价，直到这时他们才找回神智，顿时哗然一片。 守城军竟然会插鱼啊，长见识。 刚刚还以为大佬疯了，我现在跪在床上没起来。 讲道理，守城军的攻击为什么能落到人鱼的身上？ 大佬貌似离不开河岸，他们困在一个系统里，大概被当成了整体。 那现在这算啥呀？他们过没过关？ 江晨和方景行原地复活，见任务栏写了已完成三个字，方景行忍不住想笑。 所以是他先死你再死的？ 应该。 他和人鱼几乎是同时挂的，说不好谁赢谁输。他其实没想那么多，他只是不想让这条鱼太舒坦。好在成功弄死了这倒霉玩意儿，没有被抓去晒人干，反而把对方弄成了鱼干。江晨很满意。 今晚的运气好。 话音未落，一条金色公告飘了上来。 恭喜情侣飞星众目，孤问率先通关挚爱剧情。 频道瞬间炸了。 恭喜帮主。 哟，情侣。 啥情况？大佬手刹没了。 但孤问他们没有自由泳啊。 可能和完美通关有关。 也可能没管。 所以这手杀是被大佬自己给浪没的？ 采访一下啊，大佬啥心情啊？ 挺平静的，他们早就做好了不要手杀的准备，不觉得后悔或者遗憾。风景行看向自家风影师，运气好啊。江晨盯着他不搭话，风景行没再逗他，选中尸体看看还有没有后续的剧情。只见人鱼尾巴一动，睁开了眼，想来刚刚是晕厥了。他看一眼这两个人，冷哼一声，扎入河中，消失不见。同一时间，二人看见了一个发光物体自他的尾巴脱落，飞向他们。方景行伸手接住，发现是一个鳞片做成的徽章，简洁很简单，刚正不阿，百折不挠，人鱼勇士徽章，击败人鱼首领获得。江晨拿过来看了看， 看什么用呢？ 不知道，留着吧。话一说完，任务条再次更新，接上了先前的剧情。归还双天华的铁牌和吊坠，在第七环任务的小山坡上。 为什么？ 他想起双天华和破例在法阵里说过的话。 老地方见。 嗯，老地方见。 这个老地方为什么是发现狗的小山坡呀？ 方景行和江晨一起上岸，朝着传送阵走去。我总觉得这个剧情有点奇怪，对那个鬼屋也有点在意，就仔细查了查。当时他们忙着过关，他看完神宇村的官方简介便关上了网页。后来中午下线吃饭，他便看了一下后面的搜索结果，发现了一件事儿。我发你，你看看。江晨打开聊天框，是一个帖子，双天和莉莉酱。帖子讲的是他们的故事，二人在游梦里相遇，志趣相投，得知是同城，渐渐发展成了男女朋友。这帖子不是他们发的，但里面截取了很多双天的记录。 我的小姑娘喜欢古树城，我们在这里买了一座小院，天天种菜玩。她还想要养狗，可惜游梦暂时没有灵宠系统，等以后有了就养一条大黑狗。和莉莉酱做情侣任务做到第七环，她说我要是敢让她等三年，她就不要我了。分别三年她不用闹，我会先受不了的。小姑娘总觉得埋骨山是那么的荒凉，是藏着大秘密的，有事没事就喜欢拉着我去转。有吗？你们什么时候出资料啊？莉莉酱竟然喜欢逛鬼屋，我腿都吓软了。他扬言要把城市的鬼屋全都逛一遍。啊，我的心脏。游梦开了神域村，和莉莉酱去看人鱼，听人鱼唱歌，据说被蛊惑状态下要运气极好才能抽到跳舞。我们抽到了，跳了一支舞，真是特别般配，我还录了像。莉莉酱今天没有来。 江晨心头一跳，看向方景行。 那个女孩 车祸去世了， 果然已经不在世。 车祸前他们正打到情侣任务的第七环，莉莉酱外出和朋友吃饭，准备晚上再和双天继续打，结果就出了意外。之后双天每年到这一天的时候，就会在莉莉酱下线的山坡上站一天，第七环一直没做，永远停在了那里。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